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那今天呢，有两位爱书人，来自亚马逊中文图书的编辑，他们呢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样的十本书。这两位朋友，一位呢是老朋友，一位是新朋友。咱们先来介绍老朋友吧。范军多次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聊书的老编辑。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军，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 那第二位呢是一位新朋友啊，他的名字叫金金，也是亚马逊的一位图书编辑，也是高级项目经理。金金你好。 哎，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金金，你是第一次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天啊，你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吧，在亚马逊编辑推荐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里啊，你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啊，我一般关注的书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比如说心灵励志或者是正能量方面的，这 是 我比较喜欢的。 心灵励志 正 能量， 对， 你不喜欢看小说对吧？ 就是特别冗长的那种，会比较困难， 也好像不太喜欢科学是吧？ 这个今天这个书这本书还不错， 但是我就发现啊，在这一次亚马逊编辑团队的这个推荐书单里面有两本科学的书，而且两本科学书这主讲人还都是你是吗？哦，不是， 其中一本。 这么说吧，这么来理解吧，就是金金呢在这个亚马逊中文图书编辑推荐的团队里面涉猎的内容非常广，怎么把这么多活都交给他干呀？范军你是领导啊，怎么想的？ 因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啊，这二位领导带着能力大的这个员工同事把这个书单跟听众朋友们隆重的来推荐一下。好，开始。 第一本书是叫《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What if? 其实这就是刚才刘莎在讲的那本科普书，但是它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会让你不喜欢科普的人喜欢的科普书。 你是用你的亲身感受跟大家来说明是吗？ 是的，是的。 好，下面一本。 下面一本叫《商业冒险》。这本书最大的卖点就是比尔盖茨2014年度的重点推荐。这本书的确是因为比尔盖茨重新火起来的一个关于华尔街的12个冒险的商业故事，稍后跟大家分享。 对，一定要说一下，比尔盖茨好像每年都会推荐一批书，每年到暑期的时候他会固定的推荐一批书。那么这本书他现在还没到暑期呢，就已经推荐了。 他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一直在说这本书。 就是他那么爱看的一本书，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的内容当然很重要的，但是从当中也可以看一看怎么能成为世界首富的人，然后呢他的这样的心理想法是什么样，他喜欢什么，大家也可以摸索一下，在这个往世界首富的路上去进行一下探索。 对，迈进一小小步。 迈进能迈进一小小步已经是非常重大的变化了。好，我们继续来公布书单。 第三本书叫我坚信，是这个脱口秀女王奥普拉至今为止的唯一作品。 这是符合你的这个范围哈， 就是励志类的，但是它没有那么的水的心灵鸡汤，所以我比较喜欢。 而且要特别强调一下，这本书其实是奥普拉的它的专栏的这样的一个集结，就是已经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的这样 的 是的 一个集结成册的一本书。 是的。 好，继续六月书单。 第四本是《蚕》，这本书来自于大名鼎鼎的 J.K. 罗琳，但是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是用的另外一个男性化的笔名，叫做加尔布雷斯。蚕这个其实是一个推理的系列，这也是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侦探系列的第二部，前一部是布谷鸟的呼唤，也是非常受市场的欢迎。那么这本蚕依然保持了 J.K. 罗琳的水准。 继续我们的书单， 下一本叫可爱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赏读。这是一本由俄国的这个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的一篇书信集结起来的一本书，它很特别。那稍后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介绍 啊。一定要说一下啊，可能说起来这个契诃夫，好多人说这契诃夫是谁呀、啊、但如果说另外三个字啊，切克夫，比较熟悉，纠正一下，正确发音是契诃夫。 对， 好，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那个写短篇小说的人，他的书信从当中可以了解他的，我觉得可以了解他的一生。 俄罗斯非常有名的一个剧作家。 好，接下来 再往下一本是《床畔》。这本书呢，他的作者也相对比较有名，是中国的这个著名的 小说作者严歌苓，这是他最新的出来的一本这个关于爱跟信仰的一本小说，嗯，稍后也可以跟大家谈一谈。 嗯，金金该你了，书单。 下一本是应景的，叫《牛市需冷静：从关灯吃面到年均收益40%的投资秘籍》。这本书其实更多在讲现在这个此起彼伏的一个股票的问题，但是它更多是说是唯一一本从这个只讲吃亏或者是亏损方面来讲投资的这本书。 就是别做了，干脆 对，就大概是这样。 对，普通读者看完了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好，第七本， 没有我们的世界，这本书也是刘莎刚才提到的所谓的科普书。他这本书呢，这个作者叫艾伦韦斯曼，他是其实这本书还蛮有名的，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非虚构图书的榜首，所以呢是一本比较经典的科普书啊，可以跟大家分享。 下一本又是生活类的， 对， 然后还和女性有关系，其实也和励志有关系。我看了这本书了，有绝对有励志的内容。 你觉得还不错是吗？这本书呢叫做《优雅的巴黎女人》， 我是觉得这本书特别符合你的这个涉猎范围。 事实上，这本书也是他推荐的。 对对，还的确是说得太准了。其实人家都 说，我发现我猜这些推荐们推书都特别准，我已经猜对好多次了。 好的，这个人家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是由四个女人来写的一本书。然后它比较有这个人文风情，能看到法国的另一位，就是另一道风景线吧，就是法国的女人。 好，我们今天的书单的最后一本书， 这本书叫《听见》。事实上这个作者本身跟这个标题恰恰相反，他是一位不是恰恰相反 sir 他是一个盲人，所以他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能力都在听力上，因此呢他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钢琴调律师。他在之前曾经被新闻关注，是因为他的导盲犬珍妮的这个相关的事件。那所以这本书写了他作为一个盲人来讲他的生活还有他的梦想。 那刚才已经说过了啊，今天呢金金是第一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呢，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本特别特别招人喜欢招人待见的，连他这样的特别喜欢这个生活励志的这样的人呢都特别喜欢的一本科普书。 对， 我们就来听一听金金的介绍是吧。 对 啊，为什么你喜欢这本书，这本书讲什么内容？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像物理方面的书啊或者是化学啊等等这些很头疼的问题不见得是文科生特别喜欢的，因为我是文科生出身。然后呢这本书为什么特别就是遭到大家的这个追捧呢，是因为首先这个作者呢他前身是 NASA 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相当于是专家，然后从 NASA 辞职以后呢他自己又特别喜欢网络漫画，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专家。 对的。然后他因为特别对这些，他是物理学出身，他本身就毕业于物理系，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他自己的专长，比如说物理学结合这个漫画有趣的方式，用幽默机制的方法呢结合到这书里面来给大家解答所有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在美国的时候他起建了一个叫 What If 的一个网站，那专门去答复人们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然后比如说这个普通感冒的话，如果地球上所有人都隔离开来以后的话，维持几个星期，那感冒是不是就被彻底消灭了？又比如说一个人真的是能够就是扔多高呢，他用一种形象的方式，比如说长颈鹿一个是五米高，那一个人到底是能三个长颈鹿那么高呢还是六个那么高，就用这样的方式你会觉得特别容易读，因为我本身可能不是一个对物理很感冒的人。当你这样去读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有趣，因为他的漫画是用那种特别简单的叫火柴棍的人物漫画，然后来拼凑起来，里面这个漫画本身你看的时候就已经具有幽默性了，就在叠加上是说他把这些文字也写得非常幽默和机智的方式来给你讲道理，你会发现他没有那种填鸭式的在让你学物理。对， 说到这个物理啊，其实我更觉得这一本书啊是一本跨界的书，因为除了这样的物理知识以外呢，好多的像生物呀，像一些其他 的 这种 是的 内容也都融合在里面。刚才呢，可能金金说的呢都是这个和物理相关的。 对， 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其实我最喜欢的这本书当中的一个段落就是《纽约市时间机器》，就说的呢是如果你站在这个纽约的时代广场，你呢往回看，先看呢1000年前是什么样，然后再看呢10000年前是什么样，再看100000年前是什么样。然后再看100万年前，再看10亿年前，然后你再往前看100万年以后和遥远的未来。那么在这样的不同的时间点呢，它就会告诉你，比如1000年前这纽约时代广场呢，和这个现在呢可能是差不多，然后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10000年前呢，那个时候呢是地球刚从冰河时期里走出来。那么到100000年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地球呢正处在一个相似的这个气候稳定期的末端，这个时间段呢被称作是桑加蒙间冰期。那然后这个时候呢，和前面说的那个几个时 间段都不一样。而在这个时候呢，又探讨了，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跨界呢？他在这个时间段探讨了，就是啊，美洲羚羊的一个问题。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地理又转到这个生物学， 对， 然后再看一百万年之前啊，这个一百万年之前呢，他说的呢，又有一个这个有一种土狼。先说整个地球在那个时候什么样子，然后再说呢，那个时候有各种的猎食动物，地球上都有什么样的动物，那时候肯定是没有人的。然后再到10亿年前呢，这时候呢说的更多的就是蓝藻，然后那个时候的地球呢是各大板块，如果按那个板块学说啊是正确的话，那10亿年前那个地球还没分这么好几大洲好几大洋呢，还是一大块呢。 对， 然后呢又说那个时候地球上是蓝藻等等的这样的，蓝藻咱能看得见吗？肉眼能看得见吗？我不是学生物的。但这本书当中就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到一百万年之后啊，他说的是人类也许会人类终将灭亡，然后就讲了遥远的，还应该叫展望了一下100万年之后的更加遥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虽然是一个学物理的人写的，但是呢把这样的很多的这个知识，跨界的知识融合在一起， 是的， 那么用他的那些链接来连在一起，非常有趣的一本书。 对，刘珊，你有发现他的那个维度也比较大，他既适合普通人，又适合说真的钻研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的人。比如说刚才我在讲说那个感冒这个问题，作为普通人其实很关心，然后呢就会有人问说，感冒真的是来自于人跟人传染，所以才让病毒继续生存下去吗？那他就会解答是说，这个如果真的把人隔离了，那就不存在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传染了，对吗？那他本来没有直接去回答这个问题，他就做了一个假设，是说那人跟人隔离后对全球的经济意味着什么，对全球的粮食又意味着什么。他先用别的方式来告诉说，你提这个问题本身这个假设好像不太成立，然后但是他又给你牵回来说，咱要是真隔离的话会是什么样子。 那一定这互联网特别发达，互联网加就得火了去了，还有快递小快递小哥们也都火了去了。 然后他就在讲说，如果你真隔离不了呢，你也可以穿一些隔离服，比如说那隔离服的话它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呢？其实我在这里发现我自己的一些影子，比如说我平常感冒的时候，我发现哦，原来它是由这个鼻腔开始进行感染，细菌的感染，它会告诉你一些普通的道理。那由于这个鼻子呼吸进去以后呢，病毒就开始传播，但事实上病毒通过人传播的那几周里面，你就开始产生了这个免疫系统。 嗯， 那产生免疫系统之后的话，它逐渐就会被你消灭， 哎，被清除了。 对，他用了一个例子是说，如果你真的想隔离呢，在那个苏格兰很小很小的一个岛上面，只有少于100人。咱们拿他做个例子，他们是这样，很少会有一些陌生的船舶会来到那个小岛，由于太偏僻了。但是呢，他们岛上有一个俗语是说，只要船来的时候，岛上的人就会开始咳嗽，就所有人都会咳嗽一圈。 你说他这是心理性的咳嗽呢，还是病理性的咳嗽呢？ 他们认为是病理性的，就是他认为是病理性的， 就是 因为是外界的病菌进来了， 有病毒进去了。 对对，但是过了几周以后，你会发现所有人都会咳嗽一圈，以后都好了。 那他们都已经能够把那个病毒给战胜了，也就是病毒从体内清除出去了， 是 吧？ 所以他想说，拿这个理论加上实际的例子告诉你呢，其实几个星期之后人是有免疫能力的。但是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免疫能力是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对，有的人还不免疫呢。 是的，是的。 哎，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一本书啊，这样那些古怪又让人忧伤的问题这本书当中呢，也许我们看了这本书，你该感冒还得感冒，该咳嗽还得咳嗽，但是很多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心里有数。啊，知道我如果这个咳嗽5天以后，咱们假设5天以后，那我会是什么样子？5天以后什么样？我比如总共15天，我就能好了。 对， 你不至于在咳嗽的过程当中整天的忧心忡忡。哎呀，我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啊？我会不会咳血呀？ 我 会不会再去传染我家里人呢？ 是的。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些知识类的书、科普类的书，真的能够解除大家好多的担忧。你不至于是在你忙着看股票、忙着盯工作的时候，然后去分心担心这样的一些事儿。 是， 这也就是。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的一些情况。 刚才就跟大家提到过了，我要介绍这个第一本啊，是叫《商业冒险》。这本书真的是跟比尔盖茨的关系太大了。这个书其实起源于巴菲特的。话说那是1991年的时候，当时比尔盖茨刚刚认识巴菲特，然后他们俩闲聊天，比尔盖茨就很倾慕的这个问巴菲特说：“您有什么书可以这个推荐我读一下吗？”然后巴菲特就毫不迟疑的就说：“哎，你要读这个约翰布鲁克斯的这本《商业冒险》。”然后他说：“我把我那本借给你。”结果被比尔盖茨借走了之后，他就觉得这本书太好了，然后就一直没还给他。后来这本书其实它是这么说起来就是很老的一本书了，它讲的都是45年前的一些商业冒险的题材故事，都是跟华尔街有关的。现在呢，有些公司已经覆灭了，有些公司还在，譬如说福特、 譬如说施乐，还有一些小住店等等，这十二故事每一个其实写的都是非常的写实并且惊心动魄，然后呢有详实的数据跟详实的人物，把它没有掺杂作者太多就是关于这个商业案例的一些点评等等，它而是用新闻纪实的角度然后和方法，然后把这一个故事完整的呈现给了这个大众。 哎，范军，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这本书吧，虽然是写的好多公司都是四五十年之前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但是你现在看起来也一点都不过时。 没错， 比如说像这个第一章《一次莫名其妙的股市崩盘》，现在大家整天都在揪心这个股市的事儿啊。然后还有呢，比如说像这个让客户完好无损呐、还有呢像这个职业股东的串场表演呀什么的，就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不知道这个商业模式啊是这四五十年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吗？所以我们现在依然看起来还觉得都很应时应景，没有过时的感觉吗？ 其实我觉得比尔盖茨对这本书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提炼，他其实在为这个本书做介绍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那是因为所有的商业努力中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事实上商业里面的一些变化跟一些规律其实都是人性所导致的，并不是商业背景没有变，而是人性没有变。可能股市上面然后会有不同的公司每天上演，然后可能行业会有此起彼伏的变化，但是我们的恐惧，我们的贪婪，我们对商业的就或者说我们人性在一些利益面前遭受考量的时候他做出的直接的反应，甚至包括整个社会的集体反应都还是没有变的。我觉得可能你看到的这种持续这么多年依然可以应用的一些原理，其实就来自于我们深刻的人性的内心。 所以说这个巴菲特还有比尔盖茨他们在一起沟通的虽然和商业有关，但是更多的讲的是人性。 没错， 怎么能够利用人性的弱点挣你该挣的那份钱，但是在挣钱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能太贪婪，因为如果你太贪婪的话你那份钱也就挣不到了，是吧？ 巴菲特不是有个名言吗？别人贪婪时你要恐惧，别人恐惧时你要贪婪。 我觉得范军倒是离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迈进了一小步了。 借您吉言。 哎，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我更推荐给大家看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虽然我们刚才说了有一本书啊，就是那关灯吃面的那本书呢讲的是股市，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呢现在这个时间段这么多人都关注股市，这里面呢会有股市比如它怎么崩盘的一些情况一些描述，还有呢那里面讲了一些商业运作，一些企业是怎么来挣钱或者是亏损的。 对， 那么现在不是做股票很重要的一点要看看这个企业的基本面吗？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啊，大家如果详细的看以后您就能够了解那个企业的基本面是怎么回事，您能够心里面哎知道啊原来是这么走这么走，人家说这话的时候可能那个意思代表是这样的。我觉得大家就能够对基本面了解能够多一种认识吧。 对，起码对公司的商业的行为还有包括他们的一些商业逻辑会心里有个数。 就是像现在很多股市都会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问题，我就不问了，比如说就不说了。就比如说什么这个扇贝都游哪儿去了。大家看过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啊，可能会对这些企业的经营和运作有一些了解，不管是成功的也好还是失败的也好。那么我们继续来下一本书，这应该也是一本重点书吧。这本书是啊， 我坚信 啊，对，是金金坚信， 对，我坚信。 这本 书名叫我坚信，推荐人是金金。 对，这个奥普拉其实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被称作真正内心有力量的一个女人，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受就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女人之一吧。然后大家知道她是世界级的名嘴，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啊，很多人也称她为黑天鹅，因为她有很多神奇的经历。然后在这本书里的话，其实这个书的来源是这样：这位在美国传媒界这个叱咤风云的脱口秀女王呢，有一次在接受采访，那采访的主持人问了她一个问题，就问她是说，就是你坚信的事情有哪些？但是当时呢，她可能哑口无言，但是这件事情呢，启发了她的思考。所以在之后的这14年里面，他一直在我坚信的这个专栏里面不停地探讨这个问题，做一些自我反省。所以这本书呢，终于是集结了他这么多年的心理的一个历程和真正思考后的这些答案，放到了这本书里面，把他自己坚信的事情呢分为了8个章节。那这个8个章节呢，基本上就是有比如说欢愉，什么事情让他觉得心灵愉悦。然后坚韧，他怎么样会觉得自己成为一个坚韧的人？然后他有哪些羁绊？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嘛。那哪些羁绊，怎么样看待这些羁绊？还有就是感恩，就是他怎样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他的人生道路里面会有一些不同。然后包括可能性、惊奇、成名、力量这8个章节。然后每个章节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说，其实心灵类的励志的书比较多，那名人的传记也比较多， 我们为什么要推这个欧帕这一本呢？而且是这次全员推选。 嗯，是因为你特别喜欢这个励志的书，这是一本非常励志的书。 这是原因之一，但是还有原因之二，是因为其实这个欧帕其实他已经年龄比较大，大家都知道是说他真的用自己真实的在他过往人生的经历里面讲了他真实的例子。 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样的很多我坚信的事情，可能很多普通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都尝试过，但是他会发现自己没有成为什么排行榜收入排行榜前几位的人，什么权力排行榜前几位的人。我只能这样的告诉大家，就是运气啊，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如果你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即便来了好的运气，你也不知道怎么去使用。所以呢，人可以在一生当中都会积攒自己的能力，就是等到好运气来临的时候，你把这个好运气给用上。 对，说的太好了。 其实关于这本书的话，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看这本书，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像奥布拉那样出色或者获得这么多财富地位的人，但是如果他的书能够给我们心灵的慰藉，让我们能够心灵变得更坚强，或者普通的生活变得更乐观，遇到一些小事的时候不那么烦扰，其实我觉得这份的正能量就已经灌注到我们心里了。 哎呦，范军，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像比尔盖茨他们又迈进了一下， 还有巴菲特， 因为读了商业冒险对吧， 然后他接着又坚信。 但刘莎刚才你在讲那个比如说他觉得他自己特别幸运这个事情，其实那个奥普拉在这本书里面也在讲感恩。其实他自己在讲说自己能够这么多年来一直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宠儿，媒体界的宠儿，他自己是非常感恩的。因为在早些年间的时候，他最开始已经十几年的时候，他已经研究过说我可能差不多了，我想不干了。但是那个时候他突然觉得我应该真的感恩我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机会，然后让我能做这么好的事情，让我成为这么好的人，那我应该把这个节目继续做下去。所以他这里也谈到了他的感恩。刚才你还讲到他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其实他这里也有在讲，是说他认为他自己这个从小开始，应该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交上了一份叫读后感吧，他写得非常赞，所以呢老师就跟他讲说，全班表扬说 Oprah 非常的棒，然后他写这个读后感非常的强。后来呢，因为这一句话以后，所有的这个嫉妒就传播开来，很多同学们对他都是有一些讥讽啊，或者是背后有很多的这个言论言辞。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敢出声，也再也不敢去当那个出头鸟了。但是这件事情呢，当他这个成长之后呢，他就会一直认为说，我不能太完美，我不能让我自己真的变得那么发光。所以甚至他在讲他的体重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培养起来的，他也不希望自己太出众。但是这么多年之后，他会认为说，每个人应该坚信的事情是什么？是你生来就不是要变得渺小，而是要成长为壮大的，然后更加精彩无比，变得更加无与伦比。应该让每一个时刻都做你自己。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金金和范军的详细介绍，刘莎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了，再见， 再见， 再见。 轻轻地吻着你，你只要逃避，好像我真犯了错，你不要这么做，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好好爱我，我会给你，我会轻轻地吻着你，可你却